一点，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气温是越来越低了，天冷你就回来吧。我们在十二月份过来之后的第一周的开始，在音乐当中，在这样的故事当中相聚到一起。然后看到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报道，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宋丽、Mr. 白、圆圆、Cherry， 还有雨香、梅子，以及迷彩小金腿、沈鹏、云大陆、王山、方块、叮当 Baby 和 Simba， 还有迷布。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可能有的朋友啊，周末过来之后会突然的周一那一天会犯困啊，想点一首提神的歌没问题。或者是你最近的工作生活状态有什么变化，刚经历完考试，或者说刚从外地旅行回来，也有什么样的心情要跟各位分享的，你都可以到这里来跟我聊聊天，点播一首歌表达一下你的感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 TM， 他说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曾经在中学的三年时光。他是在合肥大地中学上的三年，每天晚上呢，学校放学都会放这首歌曲，那个时候就一边咬着笔来想数学题，一边就跟着这首歌来哼唱。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可是在现在再次想起来的时候，他却依然能够回忆到那天在学校里面那种青春的岁月时光。南方姑娘来自赵雷，这也是来自 TM 的点播，他希望今天在直播中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找回当年在中学一起奋笔疾书那种泪流满面的感觉，还很想念那个时候的数学老师在晚自习的时候陪着他们。12:08，这是来自 TM 的点播。这几个字母也曾经出现在我的同学录上，是一个女生写给我的，而我也是到了三年之后才知道那是代表我喜欢你的意思。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在回眸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象满谈着理想。 瘦弱的肩膀，夜空的北斗也没有让他找到迷途的方向。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你说今年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直播中念出的留言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 他说我希望点播一首亲修远的知更。知更鸟本来是代表爱情的，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但是这句歌呢，第一句唱的就是知晓岁月的更迭，知更可能也是想取一种双关的寓意。年底了，又要长一岁了，正如同音乐当中传来的那些从春天回忆到冬天，自己呢也是试着总结了一下一年当中的收获和遗憾，换了工作，加班，备考，学习，还有跑步，包括照顾孩子照顾家里，一样都没少，参加了两个考试，完成了十几本的书单，还结识了一个特别神奇的朋友，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玩耍等等。 Cherry 说，我这一年我算是尽力了，明年还有令人期待的一次旅行和十本专业书单，剩下的依旧是好好的开心的生活，对于别人没有太多的奢望，对于家人呢，平安健康就好。说到读书这个事情，今年也是我的2018的书单也是在不断的往里面填充，可是阅读的进度远远跟不上。刚刚看到圆圆的山月的留言，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自己拿起手机也算了一下，今年到现在为止读了13本，刚刚完成了书单的一半多，最近一本在读海明威，还有很多书也只能放到明年了，一本一本的再接着看吧，已经剩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知更， 知晓岁月更迭，知晓当年，知晓那两的后院，知晓稻香与丰年，梯田水牛耕作的春天，谷仓盈满时的笑脸，他年可乡的笑容和盛夏月圆，和我挂的容颜是你等候，是眉眼仿佛望穿了纤缠和林中鸟飞绝，知晓秋声是灯火的音乐，知晓你往事换来年，知晓岁月更迭而隆冬， 学堂路上远，知晓轻声的训诫，屋檐破碎瓦片与苔藓，沾上雨露一样的天，远去轻松的年华不过的赴约，遗憾是你的松懈，任你看云舒云卷，听见落叶又堆叠，风中数着秋千，山花落尽处繁星在水天，落明声在丛林中连延，声音从左手牵送给你当作纪念，知晓如我花落红的诀别，知晓你说我心都万千，知晓岁月更迭而落下坠入三眼，知晓等待不是痴迷谎言，却还会依然甘愿，知晓岁月更迭而难放，还有归雁。 还有很多朋友相继在公众平台上发来留言，有的是匿名，有的是实名，也有一些是希望在此刻来总结一下一年当中的一些过往和故事变化等等。借着刚才圆圆 Cherry 的这段留言和总结，我觉得是时候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接下来要出的这段音频，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征集活动。 你可知道我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 越过山丘。 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一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没错，马上呢到了2019年1月1号，这一天是我们节目开播的一周年的生日，也是一场特别直播，所以欢迎各位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可能不到一个月了啊，12月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就像平常点歌一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只不过呢我希望可能可以写得多一点，写得感触深一点，写一下你在2018年因为音乐或者因为我们的节目，或者你认为这一年当中你都经历了哪些故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让你最希望分享的，让你在新年伊始想要告诉别人鼓励自己的等等都可以，你可以告诉我一首歌，告诉我一段文字一段声音，我会在2019年1月1号这一天来为你播出。欢迎各位在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来点播歌曲，刚才看到了还有说句心里话以及李东包括若晨都已经来报道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刚刚提前跟我预定的像风一样自由，他特别可爱，说中午好啊思萌，吃了吗您呢？今天休息睡一个懒觉很舒服，此刻希望点播一首 沙漠骆驼展展与罗罗，把这首歌再次送给在收听广播的好多好朋友们。 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儿吹过，那边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古道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什么鬼

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最刚开始在制作这条片花的时候，是希望想着冬天太冷了，能够在音乐当中，在广播当中听到一些这样暖心的文字，我们能够相互的陪伴。但今天突然听了之后，有一种满心的期待，可能是觉得冬天会渐渐的来，当然也会渐渐的走，因为接下来再来一个季节就是春天了，特别期待冬去春来的变化。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能感受到心情的复苏。天空之城今天在直播中收听的时候说，可能是自己心情不太好吧，听每首歌都很想哭。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比如说 Cherry， 比如说最好的时光，他还说哎呀，能不能赶上我刚刚点的歌曲等等的。如果你也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加上星标，这样的话呢，我会在跟你发送消息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收到，包括也可以及时的锁定自己的歌曲是在哪一个时间段播出的。比如我们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雪儿，他说一年啊马上就要过去了，回顾这一年呢，为自己和家人点赞，感谢每一个出现在我的世界里的每个人，感恩遇见，为自己和家人点播一首燕姿的遇见，在12:41送给你。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时间向左走，青春向右走，这是来自刚刚雪儿点播的歌曲，孙燕姿的遇见。同时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由张浩哲演唱的北风，也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的点播。他说今天呢也是北京这边吹起了北风，好空气凉凉的。同时欢迎你像他们一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属于你周一中午的歌。 翻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感到有点凉。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 告